抱抱，亲亲，说晚安。小朋友晚安，躺在床上的没有啊？今天的你过得好吗？相信你今天一定有很多故事想跟爸爸妈妈分享。每天安娜妈咪去接邦尼跟威尼回家的时候，他们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一直讲一直讲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哟，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今天音乐课唱了什么歌，今天午餐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妈妈，我跟你说哟，我的膝盖受伤了耶。妈妈，你看这里 OK， 妈妈，你看这里脱皮了。哇，他们每天都有分享不完的事情。我常常说他们两个就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每天也有好多的事情想跟爸爸妈妈分享呢？今天我们有一只小小猫头鹰，也好爱好爱讲话。这只小小猫头鹰莱西，它吃饭的时候说话，上课的时候说话，看电视的时候说话，连刷牙也要说话。哇，它也好爱讲话哦！只要它一开口说话，就完全停不下来，也因此都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咦，它的声音忽然消失了耶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吗？猫头鹰莱西很爱说话，他一有机会就会一直说，继续说，说个不停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莱西的妈妈好无奈，好无奈哦。他说，妈妈说，莱西，拜托你等一下再说好不好，你的饭都凉了，赶快先吃饭。在教室里，莱西的老师有些生气，莱西的老师对莱西说，莱西不要说话，请你专心上课。看电视的时候，莱西也一直跟哥哥讲话。莱西的哥哥觉得好生气哦。莱西的哥哥对他大喊，莱西，拜托你安静一点，我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啦。晚上睡觉之前，莱西的爸爸对莱西说，莱西，拜托你不要再说了，先把牙齿刷干净好吗？爸爸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怎么这么爱讲话呢？但是谁也没有办法阻止莱西说话，他还是一直说，继续说，说个不停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后来，在某个星期一的早晨，莱西因为说了太多的话，天哪，他竟然发不出声音了耶！他试着小声说话，也试着大声喊叫，哈哈哈，跟试着唱歌，哼哼。奇怪，可是他的声音就是出不来耶，好奇怪，我怎么办？我没有声音了，我没有声音了。唉，就我吃早餐的时候，莱西闷闷不乐，因为他不能说话，只好赶紧把饭吃光光。他甚至准时的把他的功课全部写完了耶。咦？哇，我早上该做的事情居然都完成了耶。到去上学的路上，莱西仍然觉得闷闷不乐，觉得很不开心。但是他突然发现，诶，好朋友纳丁的笑话居然非常好笑耶。莱西心想，奇怪了，怎么我以前都没有发现纳丁的笑话居然这么好笑耶。一整天在学校里，莱西还是觉得闷闷不乐的。但是当他准时完成所有的作业，而且他今天还在听力考试拿到一颗金色的奖励星星，莱西好开心哦。莱西心想，啊，我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会拿到金色的奖励星星耶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跟哥哥一起看电视， 莱西的心情感觉好了一些，他抱着零食和他的哥哥一起窝在客厅沙发上看了一部怪兽电影。莱西心想，咦，哥哥说的对耶，这部电影真好看，奇怪，我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呢？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莱西的爸爸上楼的时候发现，哦，莱西已经把牙齿都刷好，睡衣也穿好，正在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等爸爸念故事。而且因为莱西很快就把自己整理好，爸爸就多了很多的时间可以多读两本书给莱西听呢。隔天早上起床，莱西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他的声音恢复了，现在不但可以小声说话，还可以哟大声喊叫，更可以唱歌。莱西尖叫，天哪，这是我史上最棒的一天，我可以讲话了，太开心了。莱西马上冲下楼，一路上说个不停，说个不停，天哪天哪天哪，妈妈妈妈，我有好多话要说。莱西说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那丁超搞笑的，哇，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金色星星这么美丽，哥哥说的那部怪兽电影也超级无敌好看的耶。但是我现在要先吃完我的早餐，我要专心做好我该做的事情。莱西微微一笑，他知道现在自己他该做些什么。于是莱西边安静吃着早餐，边听着他的家人说话。莱西到了学校，还是一直说，继续说，说个不停。但是他已经学会开始听别人说话咯。这个小猫头鹰是不是好可爱啊？但是现在很开心，因为它学会了听别人说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偶尔我们也要来听听看别人在说些什么，爸爸妈妈在说些什么，专心做好我们眼前做好的事情，然后再来分享我们想分享的事情吧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，也祝你们有个好梦哦，晚安，拜拜。